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在您的耳边，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都是可以的。当然啦，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听游天下将要介绍一个曾经被旅游达人称为史上签证最难办的签证之一的国家——阿根廷。阿根廷的签证啊，之前是需要上千的签证费，准备不完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证明你是你的复杂流程。最悲剧的是呢，好多朋友可能好不容易准备好了以上资料之后，发现哎，前面的资料已经过期了。然而这种情况啊，终究要成为历史了。现在凡是持有美国、加拿大、欧盟、巴西或者是智利签证的中国籍游客都可以免签进入到阿根廷。如果你是一个夜猫子来到阿根廷，你就会觉得仿佛找到了组织。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国家的居民都是热爱夜生活的人，8、9点吃晚饭，10点钟已经在前往夜场的路上了。好多的娱乐场所也是到深夜才开始营业。除此之外呢，这里也有文化艺术之城，街头的涂鸦、糖狗、特色的市集，还有多到让你逛不完的历史遗迹。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城市——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语的意思是好空气。作为阿根廷的首都，它同时呢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享有南美洲巴黎的盛名。在2007年的时候，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城市第3名。可能在我们国家，由于资讯包括环境的原因，像北京、上海、伦敦、巴黎、纽约等等这些经常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视野之内的，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往往都在我们的视野边缘或者是视野之外，很少会与他们发生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但是有一部电影却能一下子拉近我们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这部电影就是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从对电影中模糊的城市面目产生出一种想看清楚的欲望，欲望再带来想象，而当想象结合现实，就会使我们对于一个城市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电影有的时候就像一把城市的钥匙，会将城市的机理和脉动横陈在我们的面前，等待我们去感受和体会。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由于它独特的南美风情吸引着世人的眼球。春光乍泄也构成了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想象，而阿根廷带有魔幻色彩的电影也是世界影坛一道亮丽的风景，更使我们对这座具有浓郁tango气味的城市充满了向往。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王家卫要在这儿拍摄一部中国片。王家卫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因为他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遥远，那儿就是天涯。没错，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似乎难以触摸到这个城市的皮肤，聆听到这个城市的心跳，于是我们只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影像当中寻找一些些的线索，并把它们拼接起来，拼成我们想象中遥远神秘的国度。提到布市、汤狗、足球、烤肉， 那么哈根廷一定会上榜。布宜诺斯艾利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侧面值得我们去关注，从殖民建筑、现代艺术、文艺咖啡馆，再到多样化的博物馆，从街头的 Tango 到二手市场的古董，都会让这座浪漫的南美之城变得更加的立体。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到伊瓜苏大瀑布。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赋予它更多的神秘和流连忘返。王家卫导演的作品《春光乍泄》主要就是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取景。提到南美洲，可能我们会想到闻名的伊瓜苏瀑布，而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两个人也是因为偶尔从地摊买回来的一盏灯而想要前往伊瓜苏瀑布看一眼。历经分离和重逢，依赖和逃避，一路从香港辗转到阿根廷，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句经典的台词：我终究来到伊瓜苏，觉得好难过，因为我始终觉得站在瀑布下面的应该是两个人。伊瓜苏瀑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观赏点非常的多，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美景都是不同的。伊瓜苏瀑布的水不仅急，而且会旋转，只闻其声不见其底。也有人说，就是一辆汽车掉下去也会立刻无影无踪。 你目光感受浪漫宁静宇宙，情迷记忆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至得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刚啊离开了伊瓜苏瀑布，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阿根廷的富人以及历史名人的安息地雷克莱塔国家公墓。这里安息着大约7000个阿根廷社会的历代精英，而且来到这里完全看不到墓地的阴森和恐怖，反而像是一座雕塑的博物馆，雕塑的精美程度让人惊叹。而且最著名的阿根廷的贝隆夫人的墓也安置在这里。麦当娜的电影《贝隆夫人》让一首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扬名远外，也让大家记住了阿根廷，记住了贝隆夫人。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This isn't where we intended to be. We had it all. You believed in meI believed in you. Certainties disappear. What do we do for our dream to survive? How do we keep all our passions alive as we used to do?Frightened you'll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墓园当中的墓室都是由贵族的所有者自行设计、布局和装饰，大小不同，风格也不同。陵墓好像一座座缩小版的宫殿，静穆而肃然。小的占地只有几平米，豪华的有20多平方米。大部分的墓室配有精美的大理石和青铜的雕塑。阿根廷很多的名门望族都会在这儿购买墓室。如今已有23位阿根廷正副总统安息在此。雷克莱塔国家公墓凭借它的高贵地位，成了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也成了阿根廷民众最向往的永久家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五月广场内是阿根廷权力中心的所在地。1850年，根据时任总统多明格塞尔缅多的建议，将外墙涂成了粉红色。据说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两大党派的纷争。当然，这种言论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100多年来，各界政府一直沿用着粉红色，因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也被称为玫瑰宫。总统府占整体建筑的地上2层，地下1层是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历届总统的雕像，以及曾经颁布的重要法令和公告，还有政府的重要文献以及其他的历史。7月9日大街这条路是因为纪念阿根廷1816年7月9日的独立而得名的，长 4.6 公里，宽148米，车道被2条隔离带平均隔离，共有22车道，也是全球少见的宽阔街道。在7月9日大街的两边有很多的街心花园，绿树、鲜花、雕塑、喷泉，赏心悦目。周边也有很多的小商店，林立的商业街，当然也有大型的高档商场，咖啡馆更是比比皆是，走累了可以随时的坐下来喝一杯。 坐在冰激凌小店里面，一边品着美味的冰激凌，一边看着过往的行人，这才是真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方尖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标，它呢就位于7月9日大道的共和国广场上，是为了庆祝该市建立400周年的时候而建立修建的。共和国广场周围是车水马龙的景象，高 67.5 米的方尖碑就坐落在广场的中间，这里也是阿根廷国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次升起的地方。方尖碑的碑身是灰白色的大理石，四面都有铭文，南面刻有阿根廷诗人的诗，而在方尖碑的旁边则是阿根廷的国旗高高飘扬。马德罗港在19世纪后期一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港口，位于该港口拉普拉塔河边井然有序的建筑群也是阿根廷首都最大的城市发展项目。随着历史的变迁，马德罗港后来就废弃的只剩下一堆堆巨大的货船，直到1989年，马德罗港把这些老化的货舱改造成了一些更大的建筑，用于住宅区、餐馆、商店以及其他的商业活动的经营地。马德罗新港是用挖河挖出的泥沙人工填出的一个新社区，因为它的设计师叫马德罗，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港口。值得一提的是，马德罗港所有的街道几乎都是用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女人桥。女人桥是一座横跨在拉普拉塔河支流上的一座可以开合的移动桥，桥在转动的时候就好像甩开腿的探戈舞步，围绕着粗壮的桥墩以90度来旋转，优雅地打开桥的中间，船只经过之后再优雅地转回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探戈舞步。这座桥的设计师就是在观看探戈舞表演的时候，由女演员的舞蹈动作获得的灵感，把桥的实用性和探戈的城市艺术魅力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建筑师圣地亚哥说，桥代表了一对跳探戈舞的夫妇，白色的桅杆代表男人，而曲线的轮廓代表女人。 Recordé como tú me ayudaste a ser feliz lo más grande que sentí nada ni nadie lo podrá revivir si te entregué todo lo que soy y si te di mi amor hasta hoy ya no me contestes ya no lo confieses Ya no me contestes Mejor no te confieses No Prefiero que te alejes Sabiendo que me mientes Mejor no me contestes No, no Incapaz Sentir vida en mí si tú no estás. Necesito que ahora tú te des cuenta que apagaste mi luz. Ya no lo confieses. Ya no me contestes.Mejor no te confieses, no. Prefiero que te alejes, sabiendo que me mientes. Mejor no me contestes, no. Oh, oh, oh.

外墙被刷得五彩缤纷，两边的墙壁的雕像、浮雕以及壁画也是栩栩如生，非常的趣味，让人觉得好像进入到了童话世界。钢筋水泥的城市有着太多的灰色，灰暗的城市看不到一丝丝的亮点。这个建筑出现的时候，仿佛黑暗当中的一些亮光。原本破旧不堪的房屋，由于艺术色彩的设计和激活，大量的街头壁画、雕塑也让这里被媒体评为世界十大上镜率最高的景点。所以这里被王家卫导演选为拍摄地，应该也有这个原因吧。雨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丽似乎只适合电影，适合一个几分钟的沉默的长镜头，彼此无言，只是在雨水冲刷色彩的时候抬起雨伞相视一笑。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很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他们在得到房主允许之后，就会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巨大画布来施展才华。有一位街头艺术家 Ika Ever 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在街头涂鸦，现在活跃在各大的街头艺术项目以及城市的艺术范围之内。他的灵感一直来源于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路人带来的色彩。艾娃一开始从练习字体涂鸦开始他的创作，曾经的风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他一直在探索不同的主题，开始大幅壁画的创作，从前女友或者兄弟的肖像一直到更加概念性的图案。从艾娃的壁画当中，通常是用喷漆和刷子来结合作画，现实逼真的人物肖像和抽象的细节，明亮鲜艳的色块从人物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带有迷幻的意味。也由于艾娃对于人物肖像的描述趋向于传统的画法，又加上了抽象的元素，这一类型很少出现在街头艺术家创造的这种城市画布当中，所以当地的大幅壁画出现在城市墙面，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无独有偶，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古老的城市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非常的贫穷和落后，城市破旧衰败灰头土脸的，而国家的新总统一上任就开始走艺术介入城市复兴的道路。当时呢，虽然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当他治理城市的效果出来之后，所有怀疑他的人都哑口无言了。的确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没有用任何昂贵的建筑材料和设施，新总统的确带领着古老的城市这一帮具有创意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施展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城市魔法。由于大规模的城市治理运动，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尔巴尼亚等等这样的古老的城市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慢慢开始降低了。而由于违章建筑的拆除，公共空间的拓宽，城市当中隐蔽的角落慢慢减少，犯罪率因此降低，因此街道变干净了，大家也慢慢的不在街道上面去扔垃圾。最重要的是，色彩和艺术也让人们对于这座城市曾经遗失的归属感慢慢地找回来了。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有着古旧的沧桑感，楼房有着岁月的斑驳，但是艺术和设计重新给人们带来了活力，这也是两个城市复兴案例当中最大的共同点。不论是雕像、壁画，还有其他类型的艺术形式，都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穷的魅力。艺术也让这座城市拥有了灵魂和它的性格色彩。当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个更具魅力的，就是街头探戈。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刚去到了博卡区。博卡区呢，这里曾经是由意大利来的移民居住的地方，当然这里也聚集了全世界色彩最鲜艳的房子。阿根廷最好的足球队博卡青年队也驻扎在这里，他们球队的队服是亮蓝色和黄色这样的搭配。这样的色彩并不是取材于当地的房屋，而是来自于行驶在这附近港口的瑞士船，船只上面插的旗子。当然在博卡区的街头， Tango 的舞蹈更是随处可见。 Tango 被称为世界上最为性感和暧昧的舞步，起舞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密切的配合，真正的 Tango 是需要用身体来感受相互的移动和两个人的默契度，以来保持两个人的一致。总体来说， Tango 是一项妩媚而具有情调的高级运动。很难说清阿根廷人对于 Tango 的那种狂热、痴迷，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街头舞场。无论你身处任何场合， Tango 的热烈气氛都可以营造的艺术浪漫。而那些精心设计的艺术造型，那些在剧场街头表演的艺人和狂热悠闲观看的人们，每一个画面都会是一个美妙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阿根廷人，他们不仅是潘帕斯草原上的雄鹰，更是血统高贵、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当年水手们用铁皮构建了这个五彩斑斓的城市的同时，那些浓妆艳抹的女郎也试探着向英俊的水手们伸过手去。这就是 Tango 的第一个动作。传说 Tango 是起源于情人之间的秘密舞蹈，其实 Tango 就是一种比较开心、比较快乐的舞蹈类型。在19世纪末叶，年轻的阿根廷共和国经过了连年的战乱，进入到了发展的时期。大批量的欧洲移民涌入到了这片富庶的土地，初来乍到的人大多会在码头或者是工地来做小工。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会相聚在贫民区的小酒店里面饮酒作乐，聊以疏解都市生活当中的寂寞和思念家乡的苦楚。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舞蹈和音乐，而 Tango 就是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朵绚丽的花朵。Tango 发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被阿根廷人视为国粹，而近两年来，阿根廷的 Tango 产业也发展迅速，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乐师、舞蹈演员、音乐磁带、书籍为主的 Tango 产业在全世界年创价值达到了200亿美元，而阿根廷人也从中得到了1.8亿美元的回报。五年之后，回报率攀升到了4亿美元。1.8亿美元相当于阿根廷葡萄酒和其他酒类年出口创汇的总和。Tango 的确很美，演员们的武艺高超，基本上就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你看到 Tango 舞者的动作，男欢女爱表达的淋漓尽致，这也是真正源于生活的高雅艺术，雅俗共赏，源远流长。如果你想拍照的话呢，最好要用长焦镜头，因为 Tango 的舞步非常的快，如果你想要抓住清晰的精彩瞬间并不容易，快门速度过高往往会曝光不足，慢了又不能凝固住精彩的瞬间，再加上现场的灯光变换复杂，拍摄难度非常的大。所以呢，一定要调好你单反的白平衡、光圈等等、曝光等等，尽管如此也不敢打保票能够拍出满意的照片。欢迎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认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认识了张国荣哥哥。有人说张国荣没有死，他只是携带了一件小小的行李，搭上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他以为他将自己的行踪瞒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希望他没忘记带信用卡。还有人说三毛也没有死，他只是如传言中所说，习惯了戏剧化的生活，导演了撒哈拉的故事，也导演了自己的葬礼。黄家驹更没有死，是有人替他躲过了黑道的追杀， 猫王没有死，玛丽莲梦露也没有死，只是藏身某处，在花园里捡玫瑰。甚至我们过去最好的时光也不是真的流逝，只是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这里是听友天下，感谢光临世界上最遥远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牵挂。 心感觉冷漠，看到这一场火， 我在这沙发听着老音乐，爱唱在一起聊感觉，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光风景图片做梦幻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有你陪我心情总会过得像这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阳光下的山坡你所有的以后，怎么敲熄我脑袋上的身边陪我，有你陪我心情总会过得像折磨，我们都找到天使了，说好了心事不能偷藏着，什么都一起做，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